放最后积蓄，才可得到你的半张感动眉毛。挨多少的苦我都不会好，这个世界里我太渺小，生命在用掉，无心看战乱有多少，什么比你的紧要，努力不行爱变生还，我为你何妨上刀山，不管已用几年时间，一刻多难，情便永不返，带着伤患最后生还，我愿意受多少的白眼，知道感情来得艰难，疲倦也好我不敢眨眼。情海翻布简单过坏等等，如不珍惜你一切结果怎去承担，卡斯丹放心淡，会是个灾难，这个世界里我太渺小，生命在用掉，无心看战乱有多少，为你任何事情亦困扰，努力不懈爱变生还，我为你何妨上刀山，不管已用几年时间，一刻多难，情便永不返，带着伤患最后生还，我愿意受多少的白眼，为求留住臂弯，每时每刻不敢怠慢，我怕看漏眼，如热爱被我亲手割烂，就没有更惨，无论资质有限，我尽全力不减，努力不懈爱变生还，我为你何妨上刀山，不管已用几年时间，一刻多难，情便永不返，带着伤患最后生还，我愿意受多少的白眼。